最多事了，快出去。

本来我先回去看看，现在我不会去了。 那没有病 啊？ 谁说了呀？ 他来信说了。 那可得回去看看。 我坚决不会去。 不，一定得回去。可有一条，可不准跟他妈吵嘴。你虽说是他的亲闺女，可这一次回去可是代表咱山里人的啊。 英焕，回家了替我问着妈个好啊。 Yeah. 手见我儿啊嘞，叫你当演员你不敢，偏要去吧那个牛魁婆。既然今天你回来，明年再给我考大学，就是当个服务员也比那农民强的也多。 娘是老婆， 想起那个傻侄儿、野丫头，还有那个傻娘高老婆。

儿算一，奴弟儿一马三斤才得真，我的小女儿她的肩不高，肩在今天落在真，那王人一见气不奔，他要与我儿论功加珍，第十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人，宋王爷才叫长把我儿来奔，我的儿门风不知可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忠报的儿子，眼睛的神，他越过珍珠母所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娘家儿，我家才翻起这元帅营，所太君为父要尽忠，命我挂帅去平城人，我们一不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大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死过报朝臣。莫非因三岁不我老，不明你才人不为你们，得手今人把他藏起， 娘 你看见本王刚住县营去入教营，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，正是将就你断送君情，今日令我要把儿教君，不管不教真成人，擂鼓山头报长进，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出征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尹派唱腔是越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。上海虹口越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。请听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，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。 林妹妹。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？ 定是七岁